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67集。 江晨关闭频道，退出原本和方景行他们组的队伍，进了这些人的小队。扫见虎爸带着兔仔过来，简单的和这对父子聊了两句，跟着这些人走了。80级的食人本在附近的草原上，中等偏上的难度。江晨以前没打过，为避免麻烦便提醒了一句。队里的九个人有些意外，根据情报看，这位大佬还是不排斥打本的。如果之前没打过，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大佬之前没玩过有吗？ 只是没有打过这个本。 嗨，没关系，这个本不难，大佬随便划水。 不用了，把需要注意的地方告诉我就可以了。我跟你们尽快打完，一会儿我还有事儿。 那好。 副本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位 BOSS， 穆枷锁和镜中人负责讲解，江晨一边听一边跟着他们打。几人都是有实力的帮主，除了精进联盟的帮主顾问和千里荧光的帮主白龙谷不爱打本，其余人都打过很多遍，几乎是一路推到了最终 BOSS 的老巢。他们暗中观察，十方巨灭从头到尾都没出过错，伤害量还蛮高。 嚯，不愧是能低级拿下狮王的人，果然不是菜鸟。 十人小队势不可挡，成功弄死了三号 BOSS。 镜中人摸了把尸，出来一个材料和两件装备，其中一件还是成装。众人顿时激动，稀有度仅次于神器的成装也算是比较难开的，看来今天的运气不错。这件成装是法系职业通用的腰带，但物理系的也没放弃弱点，毕竟身后都养着一家子帮众，他们用不了，帮里总有人能用上。 谁先来啊？ 大佬先来。 大佬先来吧。 揉点的这个机制，要是揉到相同的点数，是先揉的拿。虽然揉相同数的概率不高，但不管怎么说，先揉的还是会有一点点优势的。江晨看着老虎机，有些想念方景行。他并不推辞，上前拉了一把推杆。一点。江晨面无表情地走回去，觉得以后能告别揉点了。 啊哈哈哈，一点很难揉的，大佬可以去考虑买彩票了。 哦，谢谢。 几人不再开口，迅速揉完一轮，又把剩余的东西分完，便要传送出去。这时却见一个陌生的身影突然跑了出来，见三号 BOSS 已死，阴森地冲他们笑道： 我是来杀人的，没能杀他，只能杀你们，都怪你们今天太倒霉遇见了我。 瞬间只见一条金色公告传遍全服： 恭喜玩家穆枷锁白龙谷飞星众目顾问镜中人柳和泽十方俱灭生死与共信天成朝辞发现隐藏副本达龙洞。 频道立刻炸锅， 我去，隐藏副本， 我天，七大帮会的帮主和骨干，外加十方俱灭大佬， 是什么豪华位置？ 哇，怕不是能直接通关啊？ 吓人，这些大佬是怎么组到一起的？ 啊，好想围观啊。 哎呦，开服第一个隐藏副本也是咱们服的了啊。 这时十人小队已经掉坑了。隐藏副本不像剧情有那么复杂的故事线，而是看着很简单粗暴，在陌生人说要杀他们的同时，有一个濒死的小怪冲过来，开启了通往地下的机关，他们和陌生人一起掉坑。小怪看着他们，双眼通红，表情扭曲。 还杀我们老大，你们都去死！这里是迷宫，还有很多机关，你们出不去了，死吧！ 说罢咽气了。十个人一齐沉默，伸手编了一轮诗。不过能打出隐藏副本，他们是很高兴的。几人打量着眼前的隧道，猜测那个陌生人就是副本的最终 BOSS， 他们得穿过迷宫找到他，打赢就算是通关了。信天成身为队里最厉害的战神，走在了前面，镜中人紧跟着自家帮主，迈出去五步就受不了了。 我去，这也太暗了吧，眼睛都要瞎了。 连衣买的蜡烛还有剩下的吗？ 有。 他说着从包裹里掏出几个花型蜡烛，一一分给他们，点燃了握在手里，慢慢往前走。隧道宽两米，全由石砖组成，上面长满了苔藓，不知哪里还有滴滴答答的水声，听着瘆人。 哎，有一种玩恐怖游戏的感觉。 你们说这里有小怪吗？ 应该有吧，这副本能没小怪吗？ 哎，镜子，你们看见了吗？ 暂时没有。哎，各位，要拐弯了。 你们后退点，别靠得那么近。 小心，不是说有机关吗？ 有机关估计也就是箭雨什么的，我写后要点没关系。 话没说完，他一脚踩空，身影顿时消失。下一刻，频道刷出一条信息： 信天成死亡。 镜中人猛地扑过去，悲痛。 帮主！ 他在帮主踩空后留下的洞口停住，小心翼翼拿着蜡烛照明。身后几人凑过来一看，见下面是黑油油的水，还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显然是个毒池，而信天成已经连尸体都看不见了。 讲个笑话，我血后。 剩余的九人默哀一秒钟，换了一个人带队，跨过黑水成功拐弯，发现眼前是个岔口，有两条路能选。 哎呦，太恶心了吧，必死选择困难症了。 迷宫嘛，不都这样？ 分队还是怎么着？ 分吧，咱们这算是开荒，大概率团灭，都看开点。 对，能走多远是多远吧。 穆加索说着看向十方巨面。 大佬想选哪条路啊？ 江晨看着这个路口， 要是方景行在这里就好，就能问问那货的意思。 今晚第二次想起了方景行，而方景行这时已经开播了。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